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健康密云阳光心灵科普进高校活动。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面对各种压力，学业考试、人际交往、恋爱工作等压力正在成为引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作为天之骄子，心理健康是学业成就、事业成功、生活快乐的基础。如何缓解自己学习和生活中的心理压力？对于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如何预防？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牛雅娟跟您说说阳光心灵，幸福人生。 大学生我们都知道处于心理和生理日趋成熟的阶段，心理问题不可小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牛雅娟教授为同学们科普阳光心灵，幸福人生。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咨询，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有台上的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曹宇。非常荣幸呢，今天能够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以及台上的各位领导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心理的问题。这个回想我当时在大学校园的时候啊，总是有迷茫的时候，总是有困惑的时候，甚至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特别困惑，找到工作的时候也着急，为什么我的工作没别人好呢？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也着急，为什么就我找不到工作呢？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我们也会为大伙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伙一起来排解一下自己的心理问题。刚才我听咱们的老师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牛主任，其实很多的高校现在都开展了这样的这个心理健康课哈，这是不是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对我们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的表现？ 就是心理健康课在校园里安排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经常会见到一些学生，也包括大学生，当他们走进诊室的时候呢，就非常的严重了，有的甚至出现这种自杀的这种情况。然后之前呢，我们就会问老师或者问家长，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来看我们呢？然后学生或者家长还有或者老师就会说，我们其实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校园里开设心理健康课，包括我们今天举办这样的这种心理健康走进校园的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原本是个讲座嘛，但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跟大家面对面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个牛主任本来是计划给大伙儿做一个心理健康讲座，但是呢，在活动的刚开始的时候，牛主任就跟我说，今天看到同学们朝气蓬勃的，我们就不要他来讲，同学们来听，更多的我们用聊天的方式、互动的方式，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这个告诉牛主任哈。下面呢，我也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们来做讲座的牛雅娟教授。牛雅娟教授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教学二科的主任、知名专家，长期从事精神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的研究方向为物质依赖、情感障碍、性心理障碍。 他曾经呢在香港、美国学习过心理治疗，现在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物质依赖医学会学组的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成瘾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性学性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北京市的健康科普专家，同时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特邀心理专家。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牛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在大学当中开设这样的心理健康课也是我们不断的一个进步，更多的去关注很多我们大学生朋友。其实我相信坐在台下的很多同学每次上心理健康课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我的心理挺健康的，你的心理才不健康呢，为什么老是逼我们上心理健康课呢？牛主任，是不是有很多去和您真正去交流的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其实挺健康的，我没问题。 确实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这样的，有的是被家长然后带到我们的诊室，然后孩子就会觉得，我觉得我很好啊，干嘛要让我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就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抵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旁人能够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但是自己可能没有察觉到，或者即便察觉到了会认为这个是个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跟大家来聊一聊心理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牛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大部分都是大一的同学哈，像大一的新生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刚进学校，可能是不是还没有特别适应大学整个的生活，甚至我们说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从独生子女到现在这种集体生活，是不是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波动和影响？ 对的，就是大一的新生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可能是个适应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叫适应障碍啊，有可能是个适应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可能很多的孩子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然后考上大学以后呢，进入了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环境，然后跟同学呢也都是很陌生的，然后呢新的这种学校的教学的模式可能也是自己不能马上能够适应的，所以呢就是存在着这样的这种适应的困惑。如果在这个现阶段如果不能很好的建立一个这种新的这种社交的这种系统，不能很好的去适应现在的这种学习的方法，有可能就会对大家造成心理的困扰。有的孩子可能就有点抑郁了，有点焦虑了，失眠了，这些在这个阶段呢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呢也是在咱们大一的就是新生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自己有没有出现刚才我说的这几方面的困扰， 可能是生活环境整个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发生了变化，造成心理的一些不适应哈。那牛主任，很多朋友就说这心理问题一定是有原因的，好好的我在家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我进了学校也不太会有这种任何问题，一定是曾经心里受到过什么创伤，甚至说埋下的一些病根遇到了这种环境的突变，才会激发我们心里的这种比较强烈的，比如说您说的抑郁啊，或者是不安的这种情绪。 就是心理疾病就像其他的躯体疾病是一样的，其实也是有病因的，但是因为是心理疾病大家知道，所以呢它的病因就更复杂，所以现在没有说哪个病到底是哪个原因引起来的，一定是这个原因引起来的，没有这么明确。总之呢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跟生物、心理、社会都是有关系的。反正我们谈到这个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我们都会谈到这几方面，生物、心理、社会。我们今天更多的在关注心理的这个维度。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家庭条件很好啊，我学习也很好，父母也很爱我，我不应该会得这个病啊。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你们的日常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你们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方面的这种因素。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适应的这个问题，你们可能想不到自己其实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进了一个陌生的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但是呢其实他有的时候，有的学生会感觉到有一些这种内心会有点孤独，有一点寂寞，有一些心里话好像没有办法及时的跟父母进行沟通，或者在学习上碰到什么困难，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作为一个心理的维度导致我们情绪障碍的发生。 所以说很多同学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 有的可能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跟爸妈说我挺好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刚跟爸妈说我最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会说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呀，拿着钱现在又不用工作，好好学习就行了，我们整天累死累活的也还没有心里不舒服呢，你有什么好心里不舒服的。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会加剧比如说这种不安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的出现？ 对的，就是刚才陶也说了，就是有可能我们有一些父母是走两个极端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是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就说你们有什么呀，是吧，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比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多了，你还天天的不开心，你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这是一类的父母。还有一类的父母就是特别过度的关注，就非常非常的这种敏感，孩子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语音的通话，然后今天怎么到7点钟还没有发，到底是怎么了，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就会特别特别关注，家长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其实也会影响到孩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同学在跟我们互动哈，我不说是谁了，这个同学说呢，自己到大学之后啊有一些不适应的状况，说自己的同学心理不健康，天天呢都很颓废，不吃饭也不睡觉，晚上总是感慨人生，他就特别想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一下他呢。 就这个同学说的是他的舍友或者同学存在这样的困惑，我觉得一方面呢，作为同学可以能做到的就是发现了他就是好像有一点郁郁寡欢啊，好像感觉前途有一点点茫然，然后每天谈论的可能都是特别负面的一些内容，一方面可以跟他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聊一聊，看看你到底最近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为什么会让你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这样的一种想法，为什么看问题那么消极悲观呢？第一个就是先了解清楚了，就像我们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进行评估，哎，我们先评估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你们同学之间呢，就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很专业的评估，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了解一下他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你们在一个范围内，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给他帮助，如果超出了同学能够给予的帮助的程度，是不是可以跟老师去反映一下、跟就是他的父母来沟通一下，或者寻求其他的资源的这种帮助都是可以的。 我记得刚才这个肖振东书记也说了，咱们学校其实设立了我们的心理辅导员的各个等级的这种体系，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爱莫能助。而且牛主任是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一味的去帮助他，有可能他的这种不良的情绪反而还会影响到我，不但没有把他治好，我也跟着郁闷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对，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大家在就是帮助别人的同时，可能也要评估一下自己，对吧，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帮助到。如果就是给你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就是跟他谈一次话以后，可能自己好几天都睡不好觉，然后自己情绪特别的受到影响，那么可能超出了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了，那么就寻求其他的更多的方式吧。 寻求别的人的这种帮助哈，老师或者像我们的这个心理专家，他们可能经验更丰富一些。好，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自己觉得自己呢表面阳光，但是内心孤独，想问该怎么办？ 表面阳光，就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自己能够感觉到自己其实内心很孤独，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表面上阳光有的时候会装，其实是装出来的，对吧，自己能够评估自己是表面上是一个阳光的状态，其实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他把很多的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呀，那种失落感不开心的这一面也压抑在心里面了啊，可能他的这种防御机制就是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我们建议这样的孩子能够去找心理医生去聊一聊，就不要太过多的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还是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聊出来，说出来。 也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这个自己的社交圈，在圈子里面可能 朋友们还觉得自己挺爱交朋友的，社交面挺广的，但其实自己总是感觉交不到真的朋友，总感觉这些人都说不了心里话。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心里，比如说我们说不说有疾病，至少心里有不健康的这种小隐患已经出现了，需要找人去排解。那这个时候也想问问牛主任，比如说我们找心理医生，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跟心理医生聊一聊我的这个感受就可以吗？还是说会采取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干预手段，医生可以帮助我改变这样的现状？ 对，就是一般是两步。第一步呢，就是医生也需要评估一下，评估你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比方说你的情绪大概在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有点抑郁，有点焦虑了，然后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的防御机制是什么，你的应对方式是什么，这样呢就是先在一个心理层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评估之后呢，医生会给你一个建议，比方说你可能就是找心理医生去做系统的心理治疗，这个可能就相对要长一点。有的说你可能做几次心理咨询，四五次心理咨询，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也有的超出了前面两种情况，可能更严重一点，可能需要药物干预了，那么心理医生会把你转介到就是精神科医生那里，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所以说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这种评估，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到底是什么哈。牛主任，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觉得自己有心理疾病，总是觉得可能有一些这种不良的小情绪，我最近一段时间不高兴了，甚至还有很多人开玩笑说，其实不光女生每个月有那几天，男生每个月也有那几天，就是心情不好，干什么都没意思。咱们是不是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心理的评估量表，可以给我们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测试？ 对对对，可能大家很了解，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就是学生到我们诊室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在网上已经测过了，叫抑郁自评量表，很简单，20个问题，然后自己把自己分数评出来。因为在现在有一些网站，他就是可以在线评，你评完以后他马上就给你一个结果，说你有点轻度抑郁了，然后建议你去看看医生了。这份问卷呢叫抑郁自评量表，是一个很经典的抑郁症的自评的一个量表。就是为什么它会有就是前面是正序，后面是倒序的排列。其实这个量表正序和那个逆序呢是混在一起的，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会装好，他就是总是都是画那个最好的，但是因为有正反的，这样你就会要去想一下到底是自己是哪种情况，这样呢相对来说这份量表就更科学一点。大家把这个分数算出来以后，那个分数不是就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分数，这个分数是粗分乘以 1.25 啊，取整，就是说如果你算出来是 65.8， 然后就是你就把前面65分就可以了，取整这样的方式。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说，如果是你得到分数是50分，那么我们就怀疑你可能有点抑郁症状了，50分。如果是轻度的抑郁是53到62分，轻度的抑郁，然后63到72分中度，73分以上是重度抑郁。这个在我们就是说，尽管它是个自评量表，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是非常的常用的，患者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觉得跟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很接近的这样的一个量表。所以刚才就是已经大家已经评完了，也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一个评估，就是大家一定要正确看待这个量表，包括这个量表，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有很多的类似的量表。因为有的人呢一下就给吓着了，然后就觉得哇我已经到重度了，然后自己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其实呢，量表在我们的工作中只是最为我们辅助的工具，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判断，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能够评估出来的就是你在症状上可能会成到什么程度，但是真正我们在诊断抑郁症的时候，除了这个症状的维度，还会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病程的这个标准，你的那就是说那些抑郁的症状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有这个抑郁症状，达到2周，持续2周才 这是在病程上你才符合了。另外呢，还要他对你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对你的日常的生活造成困扰了，或者是你觉得你的学习已经有困难了，就是这几个维度都符合了，那么我们才考虑有没有可能得抑郁症了。所以大家千万别把自己吓着了，因为有的人尽管很抑郁，但是他工作生活都很好啊，没有受到影响，或者时间很短啊，这些都不足以诊断抑郁症。 好，所以说大家别被这个分数吓到了自己哈。即便这个分值比较高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如果分数确确实实很高，我们就得寻求一下我们学校这种心理老师啊，或者我们上日常的这种心理课的时候，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看看我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及时的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去疏解一下。最终到底是不是抑郁症，咱们得让医生再具体的帮我们判断。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看病就医，您有哪些困惑？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的节目下半段马上回来。 朝阳医院经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经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不要让生命再挥舞伤悲，不要让生命再失去遗憾，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面对各种压力，学业考试、人际交往、恋爱工作等压力正在成为引发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原因。作为天之骄子，心理健康是学业成就、事业成功、生活快乐的基础。如何缓解自己学习和生活中的心理压力？对于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如何预防？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牛雅娟跟您说说，阳光心灵，幸福人生。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特别节目《健康密云阳光心灵科普进高校》活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回答同学朋友的问题哈。有朋友特别的可爱，说他想戒烟，但可能是应该是戒了很多次都没成功，想问问牛主任，到底有没有办法能让我们成功的戒烟呢？ 当然了，就你们这样的18、19岁、20岁的孩子来说，当然第一个就是当然要戒烟，一个一定能够成功的戒烟。而且我听到这个孩子是有这种主动戒烟的这样的 愿望， 这个是对于所有的成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想改变，我也相信我能够改变。就是当你就是有这个决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给自己注入希望的时候，你的成功15%就成功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至于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辅助戒烟的药物，我倒不建议，因为你们先年龄还小，烟龄时间也很短，应该你们的这种依赖，身体的依赖也不是很严重啊，可以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法，比方说就是逐渐递减法。 原来一天三根，现在一天一根。 对，就管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这个方法就很好。就是比方说我原来就是一天就收5根，然后呢我一段时间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3支、3支，一点一点的把它减下去，也不至于身上就是有明显的这种戒断的反应，或者情绪上的这种焦虑啊，有的人是失眠或者烦躁，这样的情绪不至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也是戒断反应，应该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啊。鼓励这位同学戒烟。 所以说首先坚定信心，其次呢我们可以这个逐渐递减的方式哈，如果实在还戒不了的话，咱们北京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这种戒烟门诊，可以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而且戒烟门诊我们知道很多还是有这种免费的服务提供给大伙儿的。 对的。 好啊。还有同学在问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很努力，但是不被老师和同学认可，觉得特别的委屈，不能释怀。先想问问牛主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正常吗？ 就是自己很努力，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自己很努力然后老师同学还是没有认可，是因为自己很努力也没有达到老师和同学期望的那个目标吗？就是为什么没有认可，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 模糊哈、啊，是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好，还是说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呢，为什么还不认可我？为什么你们还没有给我足够的这种鼓励？就这个同学可以再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更明确一点。 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家长告诉你说，这次考试你考到班级的前十名就可以了，我明明已经达到了前十名，我已经考到第九名了，但是家长还不满意，你为什么不考第一名啊？为什么不考第二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长说你考了前十名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能只考到了十五名或者是十六名、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其实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对，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一方面是可能是要干预家长的，就是他给你的那个目标可能太高了，对吧？我没有办法达到，我已经很努力，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你们期望的那个目标。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我们要跟家长做做工作了。你们是不是对孩子的这个目标定得太高了？他太吃力了，不在你身上。但是如果经过你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你自己满意的一个目标啊，那我们要找找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我的学习方法不对啊，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我没有办法达到我自己期望的这个目标？那么两方面是会有所差别的。 调整自己好，也想问问牛主任，比如说如果我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开始设定的可能挺好，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我每天早上要早起背单词，背个三天或者五天之后就发现自己坚持不下来了，可能就有睡懒觉的习惯，这个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一周背五次，后来变成一周背三次，甚至到最后可能一周一次都背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调整自己的比如说这种看待这个坚持的这个心态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我还是得强迫自己必须，我还是得不管风雨无阻每周就得背七天？ 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尽可能的是就是说接近现实的，就是说如果比方说我定一个特别的高远的一个目标，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难达到，然后每天要花比就拿背单词来说吧，比方说我每天五个单词就很简单，这很多人都能做，吃饭就是等着打饭的时候都能把这五个单词背完，但是有的人说我要背一百个单词，这样我在一年我才能有多大的积累量，但是这一百个单词对每天的时间来说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那么就是说明你的这个目标可能定的不是那么的切合实际。那么呢，我们希望就是说你把你的目标往下降一降，或者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一下，比方说我第一个月背十个，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十五个，第三个月，然后逐渐逐渐的你就能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目标。这是第一个，就是目标要明确，而且目标要切合你自己的实际的状况，这样才有可能坚持下来，否则的话就不是特别现实。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吃点苦的时候，毕竟意味着我们要更多的付出，付出的时候呢，人其实人的本能都想跑掉，我今天没有时间，或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有的时候给自己一点这种阶段性的鼓励，有利于你朝着新的目标去发展。比方说现在我看有的人在朋友圈哈，他比方说每天用一些背单词的软件，背完以后分享到朋友圈， 打卡的方式 啊，对，类似打卡的那样的，带到朋友圈，就是我坚持了第78天了，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能够让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增强他自信心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当我有一点困难，但是当我阶段性成功的时候，我能得到大家的这种赞扬支持鼓励，那对自己来说其实就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然后能让你朝下一个目标努力。 这个说起来可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但其实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背单词，因为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自己的方向，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可能面临着是考试成绩的问题，当我们要步入社会的时候面临的是找工作的问题，找到工作可能还面临着这个时候要成家要买房，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其实每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往小了看都是一个小问题汇集而来的，所以说我们给自己的目标 首先一定要明确，不要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这些小的目标都完成，大的目标自然而然它可能很顺利的就能完成了。 对， 嗯，好，还有同学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想问问，不知道为什么不爱和家长还有以前最好的朋友交流了，说现在呢闺蜜的聚会都不爱参加了，回家之后就愿意关着门自己一个人，自己的房间现在都换成了灰色的，墙纸窗帘都是灰色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啊牛主任？ 哦，这个同学我不知道刚才这个同学有没有评我们的这个抑郁的自评哈，自己可以去评估一下，因为他呈现的至少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情绪不高，动力不足啊，然后也不愿意跟别人去交往，而甚至家里的这种那有一点色彩的东西都是这种灰暗的这种颜色，这样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他内心其实可能也是有一点这种带着灰暗的这样的这种色彩。今天我们的活动教育就是叫什么阳光普照吧，就是心里可能不是那么的这种笼罩着这种特别不开心的忧郁的这样的这种灰色的这种色彩，是不是有一点点这种抑郁的情况了？所以希望这位同学呢真的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情绪了。 好，那我们在心理学上有哪些比如说临床表现就提示着大家伙可能我的心理出现了这种不良的情绪不良的表现，我需要积极的去调整甚至找医生来介入了？ 就我们拿抑郁症说吧，然后抑郁症呢就是有三个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第二个是兴趣减退或者愉快感缺失，第三个就是精力不足，老觉得疲乏无力，这三个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就是大家可以那个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诊断抑郁症的时候，这两个核心症状至少要有两条满足了，然后再加上其他的症状，那么就有可能是轻度的抑郁了。刚才我说的就是核心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附加的症状，比方说自信心不足啊，自责啊，老觉得自己做不好，甚至有的人是达到自罪的程度，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是一个千古罪人，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朋友，然后就是一无是处的，有的人甚至出现这种自杀的情况。还有呢，比方说他办事这种犹豫不决，特别不果断，原来是就是说干脆利落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一个问题要反复纠结犹豫不决的，这是一个。另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就怎么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还有记忆力下降了，还有睡眠不好，睡不着觉，失眠或者早醒，或者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啊，这种情况就体重发生了那个变化了，这样的症状其实都有可能是抑郁症的这种一个临床表现吧。所以同学们不一定说每一条都有然后才达到抑郁症，可能你就只有一些蛛丝马迹的情况，有的人就是说我就是睡不好觉，别的都还很好，也有可能是单纯的一个失眠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它是一个情绪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哎，你的最能敏感到的就是失眠，其他的你还没太关注，慢慢发展也有可能就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了。所以刚才我提的这些大家关注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蛛丝马迹，如果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些情况，至少是一个预警信号，告诉我们说有可能和心理问题是相关的。咱们如果找不到具体的原因的话，咱们就可以往心理方面考虑一下，寻求一下心理方面的帮助哈。还有同学在问说，自己的一个舍友天天吹牛，说第一次群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遇到了一个特别爱吹牛的同学可怎么办呢？ 哎呀，这个还真是因为就是如果仅仅就是吹牛，可能跟性格是有关系的，有一部分人呢就属于那种特别的自信，特别自负啊，特别愿意表现自己，哎，就会有这样的一类。可能如果他真的是对同学造成困扰了，跟他提醒一下，然后看看就是说能不能至少别太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估计是因为是舍友这样呢，可能经常就会说影响别人学习啊，影响别人休息啊，然后就会让别人就是很烦，直接的跟他提出来吧。然后就是说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天，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太影响其他同学，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有帮助。 还有朋友在问说，有的时候会莫名的心情低落， 还有朋友说自己每天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睡眠特别的差。像这种心情低落、失眠，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牛主任， 还是要去评估一下。就是心情低落，如果说这个心情低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对你的学习生活造成影响了，那么还是要评估一下有没有这种抑郁的这种可能性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朋友在说，舍友老是失眠，然后呢每天都睡得很早，这是不是一种心理压力大的表现呢？ 就是 很早就睡，但怎么都睡不着。 他希望早早的进入睡眠的状态，能够让这个一宿都能够就相对来说充足的这种睡眠的时间，是有可能是一种心理压力大的情况，因为他没说到早到什么程度啊。因为现在学生可能睡觉普遍都比较晚，可能一般的，比方说12点睡，可能宿舍熄灯12点， 还得10点钟 啊，对，10点钟可能就算早的了。然后呢，但是有的人他的这种习惯可能就是我10点钟我必须上床，超过10点钟我这大脑就受不了了，我一定得休息了。这每个人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这说到习惯问题啊，有不少的同学都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在问如何和舍友相处的问题。有些同学说呢，舍友比较自私；有些说呢，怎么才能这个休息的时候这个不休息也不打扰到别人。还有一些宿舍之间的相处可能会有一些言语的冲突。其实我们说，从这个家里面单独的这种掌上明珠、掌上宝贝，来到了学校，可能住到了4人间、6人间，变成了集体生活，可能这种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到底应该如何去调整呢，牛主任？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相对来说需要更具体的这种问题。因为就像刚才陶宇说的了，其实大家开始进入一个集体的环境里面，之前都是那个独生子女，有很多有的还爸妈一直就是很迁就的，对吧？你的生活其实都是爸妈来帮助你安排，然后你的就是各种生活的细节爸妈都非常的迁就。但是到了一个集体的环境，就可能没有人再迁就你了，然后就会跟舍友产生矛盾。总之呢，大家是大一的新生，刚刚进入一个集体的生活状态，就是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多考虑别人一点啊，一起生活的就会更和谐，然后更和睦一点。 从自身先开始调节，这个可能是最方便也是最容易达到的。我们不要期望自己一下子去改变舍友、改变别人，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而且如果他自己没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就强制的去改变他，我觉得这种肢体的冲突啊、语言的冲突可能就在所难免了。 对，就是用你们的行动去影响他。 除了这个舍友相处的问题之外啊，还有一类问题是感情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问的朋友比较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失恋了应该怎么调整，这可能这个男生女生在失恋之后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表现，甚至有一些朋友在失恋之后明明很难受，还装出来特别的大气，没关系，这个还会找不到吗？我还能找到更好的。这个时候失恋了到底应该如何去调整呢？ 就是刚才陶宇说的，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因为每对失恋，其实他失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对吧？到底是我提出分手，还是别人提出了跟我分手啊？到底是我们中间是我们的就是性格不合，还是我们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这种问题？其实就是每一个失恋，就是对大家来说共同的就是都是一个应激。因为为什么叫失恋呢？就是说其实还是失去了最爱的这个人，是一个负性的一个事件，会让我们心里特别的不开心。但是呢原因是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总共同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可能都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逐渐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而是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时间其实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这句话特别的有道理啊。就是在刚开始面对失恋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心情不好，我甚至不想上学，我甚至想退学了。有的人虽然我觉得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就是让自己逐渐的去度过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了。当然每个人度过的这种能力不一样，有的人一个星期以后就可能生活如常，有的人 要花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只要一看到我们走过的那段路，哇，然后情绪又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后者的这样的情况，就你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旁人的这种帮助能够走出来的时候，那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尽管是半年的时间我没有走出来，但是我的学习生活我都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说会碰到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我还是会很难过，隐隐的痛，这是一个程度上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感的状态还是需要根据自己对生活对整个学习的这种影响来进行评估。 对对对，是。 如果你觉得影响到你自己的正常生活了，不管说这个时间持续了多久，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这一周你觉得不想吃不想喝，体重严重下降，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寻求帮助。 是的。 好，最后让我们也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牛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谢谢。 谢谢。 好的，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邀请到健康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您聊一聊和健康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